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法国佬。咁由小弟主持的逢星期五晚的本土最前线咧，将会恒常接受听众的封烟。咁咧，大家咧可以咧封烟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咧讨论一下呢个政治啊、时事啊，咁或者咧有啲爆料啊，或者啲投诉咧，啊或者对政府嘅不满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下牢骚。咁啊，電話就係2440-4088，2440-4088。咁咧就係逢星期五晚9至10，咁啊，請大家咧多多支持啊！ 好，歡迎大家收睇呢個黎文話事 ，Layman Says。 大家好 ，Layman Says。咁啊，今晚嘉賓係阿尤達啦。嗱，咁就其實抗爭都有激烈嘅抗爭啦，都有差唔多接近兩個月啦。 咁咧，一路我都冇乜時間去。想整即係整理一下，究竟入邊我哋抗爭入邊咧，有啲好多位都值得去討論一下嘅，因為不斷有啲新鮮嘅事情啦。咁今晚咧都其實都仲有啲新鮮事情嘅，但係覺得咧啲嘢你始終要揾一集出嚟做咗佢嘅。咁啊，今晚咧就都係會緊接住嗰個時代。嗰、那個步伐之餘咧，希望可以有關一啲嘢去搞清楚啦，講一講抗，其實最主要想講抗爭現場一啲現象啦。 嗯， 好啦，咁啊，但係咧就由呢一個7月30日嘅一個包圍葵芳警署咧，其實應該係嘅一個事件做開端去講起啦。咁嗰日咧最觸目嘅一件事咧，就係有一位光頭嘅。警咩咧？嗰、那個叫 嗰、那個時沙警署警長 嚇 嚇、 警官，我想叫佢做咁啊，好有型咁樣。 警官啊，未有資格啊佢 都差唔多係嗰啲嘢。 唔係揸住嗰支咁嘅嘢就真係噶嘛 嚇。咁、咧就而家咧就佢就攞住支好長嘅槍啦， 雷明燈啊 ，shotgun 嚟嘅嗰支啊。 係啦，咁啊就去追喎，唔係就咁瞄準喎，追住市民射喎。咁咧就佢係冇一個，佢係幾冇掩飾自己身份嘅。即係佢都係有少少薄，都唔係薄噶啦，直情係覺得嗰件事係好光明正大要做嘅，係冇問題嘅。直情係，如果你俾我形容啦嚇，即係我始終喺呢一個節目咧，我用詞比較小心啲，但係我都應該可以咧。如果俾我形容咧，係佢係故意為之嘅，即係佢係認為佢用個人嘅判斷啊，佢認為咧。去展示一樣咁嘅武器咧，同埋嗰個形態咧，係對佢以後咧，佢即係喺佢嘅世界咧，執法係有好處 的。好啦，合理化咗咯，嗰件事係嘛？ 咁咧，我喺之前啲節目入邊咧，其實我就以不同形式咧，我就講過好多次咧，警察係失咗控嘅。咁咧，其實我最主要想講佢失控嗰個角度咧，就係其實呢個香港政府啦，如果你講民官嗰個層面咧。唔好管到佢哋噶啦，嚇！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啊，首先我哋由不如佢哋點解會覺得佢哋而家嗰種行為咧，嗰個武力咧係應該要去提升到一個咁樣要展示俾香港市民睇嘅程度啦。咁嗱，佢哋有一種説法嘅，有一種説法咧就你睇佢哋係嘛？而家嗰啲抗爭者嘅暴力啊，佢哋用暴力啦，就不斷提升啦，同埋佢哋啊有啲説法就係話有外國勢力嘅支援啦，有金錢上嘅點樣樣樣之類啦嚇，都係即係有好多係關於一啲裝備上嘅嘢嘅。 係， 我想討論一下啦。嗱，阿尤達，你咧，我唔咩啦嚇，咁你認為啦，阿抗爭者有咩裝備咧？ 其實有裝備，即係冇裝備，即係嗱，即係其實都係停留翻嗱。都是講緊嗰啲攞啲木板做盾啊， 邊有咁撚激啊？ 即係咁講啦嚇，咁即係見到有啲咁嘅嘢啦，咁啊戴口罩啊，戴呢、這個戴呢個3M 嘅嗰啲防塵口罩啊，面眼罩啊，戴呢個工程嗰啲地盤帽啊，咁啊充其量又或者譬如話有啲可能著啲包啲保鮮紙啊咁樣，咁啊叫做 啊係我。接唔到你添，真係慘啦！即係本身我想有個 tag 做嘅，嗱你因為你啱，好啦，啱啱講過咩啦？有啲所謂嘅護目鏡啦， 係啦，護目鏡啦， 咁啊有一個保鮮紙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 我就想，我就希望你咧喺你把口出講出嚟咧，就話嗰叫頭盔嘅 頭盔。 佢哋好中意叫嗰做頭盔。 O、okay. K， 其實嗰個係一個安全帽。 其實安全帽嚟啫嘛，地盤用嘅安全帽嚟嘅啫嘛。 係啦，咁有護目鏡啦，咁啊跟住最尾比較有香港特色少少，有把遮咁啦。 遮啦，係啦，係啦，最緊要啦。 然後你睇下係最緊要啊嘛。O K， 係啦。 然後咧就有啲輔助性啊性質就強少少嘅嗰個叫散熱貼。 是 好了，你叫啊，真係捉你唔到啦！我相信你我嘅咁樣問，你認為喺現場抗爭者叫嗰套叫做乜嘢？嗱，啱啱講嗰套， 嗰啲咪叫物資咯？ 唔係 保護自己嘅裝備咯。 嗯， 嚇、啊，即係呢啲絕對談不上係叫做攻擊性武器啦。如果講攻擊性武器， 唔係因為你係一個太理智嘅人啊，你完全唔明白緊佢哋講緊呢一堆咁嘅。本身我諗住今日帶上嚟嘅，但係今日又打風又落雨啦。 係、 嗯，即係我覺得咧，因為我對住嗰批嘢咧，我係好撚有感覺嘅。佢叫呢批嘢做 full gear 㗎，大佬。 OK， full gear， 唔好意思，我有啲背背地啦。 你唔背啊？係佢哋個思想提升到一個位啦，係有啲嘢係要你唔咁樣諗自己點做啊？好啦，佢呢句嘢係點樣出嚟嘅咧？即係我印象最深刻啦。 嗯。 咁有一次咧，咁我就喺抗爭現場啦，咁呢個應該冇問題啩？我喺現場。 冇問題，你 好多都係有一個咩算啦。而家唔鬼講啲乜不反對通知書嗰啲嘢。好啦，咁有一個位咧，就係咁我有時戴口罩，有時唔戴嘅，因為我呢啲人咧，有時戴唔戴都冇乜撚分別嘅。老實講啊，呢個後一 part 可以講一講啦。咁佢哋咧就有班前線，我咩事件就唔講啦嚇，你可以幻想一下。咁有班前線咧就嗰次一個好大規模嘅衝擊嚟嘅， 衝擊， 你肯定會認同噶啦。 嗯， 但我唔想講個地點。 O、okay, K， 明白、啊，大家心領神會啦嚇。 好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因為佢哋有一班人要做嘢啊嘛，喺佢嘅世叫做嘢啦，就去突破一啲嘢啦。O、okay? K， 然之後咧，咁但係佢哋與此同時亦都會勸喻一啲人，即係如果你冇嗰個心態嘅，佢唔會逼人做嘢噶嘛，就離開啦。咁嗰個説話係點樣嘅咧？佢話嗱。如果咧，你淨係得個口罩嗰啲咧，就企翻去邊度後面。 嗯。 跟住咧，你 full gear 嘅咧，就可以上齊啊裝備啦。頭先你嗰啲啊，就可以去行前邊啦，咁樣樣。 嗯。 咁我少咗黑色幽默咁去講以下呢段説話啦。喺佢哋眼中咧，佢哋喺度睇唔起啲得個口罩嘅人。OK。 嗯。 當然黑色幽默呢句，佢認為佢嗰套嘢。先有能力去到那個前線 去抵抗， 是的、嗯、而你們得個口罩，唉，你們就去後面啦。他們叫那套叫做 full gear， exactly 他們那個用語來的、 嗯、 你知道我叫那套叫什麼？我當時我心裡面我覺得那套叫淒涼、啊、哪有那麼淒涼的、啊、大哥，喂，你尤其是我看到他們上保鮮紙的時候，是陰公道，你以為那些東西是什麼，大哥，是嗎？你是沒有辦法。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香港怎麼計算都好， OK， 我們今晚不要包眼鏡，是一個富裕的城市。 嗯， OK， 同意啊， 一個富裕的城市，不要說外不外國勢力支不支援，那些自己一定的金錢必然有話給你。你去做這麼明顯，我剛剛要描述那件事， OK，咁明顯嘅一個突破一啲嘢嘅行為嘅衝擊，係、 嗯、 有曬心理準備喎，唔係突發嘅喎，唔係突然間諗起不如做啦，唔係嘅喎。咁跟住嗰晚直情有啲人，唉、哎，直情係諗住唔再離開啦。咁我嗰度咁，你已經知道我講邊日嘅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即係你能夠裝備自己都裝備曬嘅咯，係、 嗯、 咪？你嗰套嘢就淨係一個安全帽，係嘛？一個護目鏡。一個保鮮紙，一把遮，你樣樣呢被警方指控為有攻擊性、有傷害性、有殺傷力嘅武器，全部係點樣嚟嘅先？點解無啦啦會有一班職工真漢子喺街邊上邊嘅？ 係嘛？點解無端端個個戴曬呢個安全帽嘅？跟住叫嗰個做頭盔嘅？你問下現場，多數都叫頭盔嘅。當然嗰個係對自己嘅自信心有個一定程度上嘅增強啦。我戴個頭盔係因為你下下你差佬打人個頭啊嘛。 係啊， 係咪？你唔見撚見外國咁撚多，我唔敢話冇。你咁撚多，即係佢話，譬如佢哋真係要護喺個頭嗰陣時，佢哋嗰個佢人哋啲 gear 真係勁抽。老實講，係嘛？呢一班咁嘅年青人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中年人啦，又有啲老年人啦，個個戴曬嗰個安全帽喺街上面啦，即係影好多相啦。譬如元朗咧都有影相啦，影到高空影落去啦。咁嗰日有啲落雨啦，個個都有把遮嘅，係嘛？ 嗯。 你嗰種你俾外國人嘅感覺咧，喂，哇！呢班人可能全部都係咪佢哋罷工啊？即係嗰啲建築業嗰啲人咧， 建築業嗰啲罷工 係要出嚟爭取啲咩薪金提升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唔係咁樣。哇！即係你下，因為你警察喺好早時期，其實呢個就係2014啦。我好少講以前啦，因為我都打頭啊嘛。 係啊， 對住頭嘛。嗱，我成日都講嘅，我呢一 part 我一路都好 fair 嘅，拳腳無眼。有時咧，你既然你出得去抗爭，你出得去衝擊，你同個警方有一個警員有一個身體嘅接觸咧，有時有啲嘢真係拳腳無眼，唔小心打錯或者都會出現嘅。喂，但係你近排嗰啲差人係講啲咩啊？你知唔知有一個短信嘅對話？佢話。我是對住你，我是 headshot 你又點啊？ 係啊， 即係我就係對住你個頭。 今日睇網都好多呢啲 cap 圖。 咁啊點啊？即係佢直情認嘅喎，係嘛？即係有啲嗰啲委任證咧，平時唔撚 show 出嚟嘅喎，求其揾張紙遮撚住咧就認出嚟嗰啲咧，或即係證明自己一定係警務人員啦。咁我信佢警務人員嚟噶。佢頭一句係咩咧？頭一句我係冇犯法嘅。你哋呢班暴徒乜乜乜乜，我話俾你聽，你對住人哋個頭去射咧，你嗰下如果你唔係意外啦嚇，你係特登對住人頭射，你係犯法酷刑罪。你覺得自己唔係犯法，即係一堆嗰啲咁嘅理由咧，去支持自己嘅行為啦。好啦，然後你護目鏡點樣嚟嘅啫？護目鏡咪係咁喺度對住人哋個頭噴嗰啲胡椒噴霧。 噴胡椒噴霧咯，係 咩？你以為最初係嚟自於呢一個催淚彈咩？催淚彈都後來關事啦。催淚彈嗰陣時佢哋諗住個口罩搞得掂噶嘛。 嗯。 係即係一啲長時間。 但係多係胡椒噴霧。 係啦，胡椒噴霧啊嗰類嘢咧就係後來點解佢哋會戴護目鏡啊嘛？嗱，遮個緣由咧就比較咩啲啦，呢個就去翻關少少黃之峰事嘅，就當時有啲上邊有人掉啲物資佢哋俾佢嗰陣時咧，咁啊有啲遮啦，因為你隨手有啊嘛，同埋遮好似好勁咁樣咧，佢哋覺得打開又可以擋又可以成啦。咁但係譬如另外散葉貼就係因為嗰個天氣實在太熱啦，香港 係 好啦，咁佢好多人咧就即係。近排去研究一下咧，其實話會搶，即係因為其實其中一 part 就係講緊7月30日嗰日啦。就我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警方出咗開頭係出咧話有暴徒咧就搶咗警棍同埋 搶警棍 同埋嗰個佢真頭盔啦，嗰、那個頭盔嘅。咁後來咧就刪除翻個 post， 就話原來係冇搶到警棍嘅。 嗯。 咁啊，跟住有人就講到啦，其實。我哋抗爭者啦，嗰班年青人啦，其實你除咗警棍之外啦，嚇、啊，即係其實你都冇咩係搶嚟係有，即係對於你嚟講係有用。你即係就算佢即係佢講到啦，好多武器啊，真係武器，譬如你購入啲武器，其實對呢班抗爭者都冇用。一來佢哋冇嗰個，唔係嗰個，即係佢哋唔，你首先唔講嗰隻吉士先。二來咧，香港到呢刻為止啦。其實抗爭者咧，我唔係特登幫佢哋，佢哋始終係一種好和善嘅心態，即係冇一啲好你要佢真係攞住把刀，佢都唔得㗎。係係咪先？佢真係唔得嘅喎。先都唔好講佢啦。跟住佢自己冇個技術啦。 嗯。 你攞嚟都冇用㗎。咁點解會提到呢一 part 咧？就因為佢哋攞警棍啦，有個位啦。喺度加咗個嗰啲咁嘅扣上， 加咗嗰、那個即係水龍頭嗰個環。 係啊，佢即係佢後嚟又澄清又 成啦。佢就話係索帶，但係即係喺好多啲相度影出嚟咧， 橫體電體都不像是索帶來的、okay?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索帶來的， 銀色的嘛， 是銀色的，還有是有剛剛又有兩個螺絲位，有個扣這樣的，即完全就不是索帶，它形容的索帶 係啦，咁咧就有啲人就喺網上面做嗰啲示範啦，就即係求其揾碌嘢，好似啲嗰啲搓麵粉嗰碌嘢， 係嗰啲 咁啊，咁啊扣咗嗰個，我唔知道 exactly 嗰叫乜嘢，即係扣住水龍頭嗰、那個環啦，你知道講咩啦？咁佢走去坑夢牆咧，一係粒係會花曬， 梗係啦，嗰、那個嘢好利啊，其實 即係點解警方要去加咁多啲咁嘅嘢落嗰啲，即係佢根本就。啲完全係違曬規㗎啦！ 但講翻轉頭啦，嗱嗰日嗰幅相咧，真係好零零舍舍，咪有支棍嗰、那個嗰幅圖啦。咁嗰、那個當但喺網上有一幅相就係咧，就係、是、嗰、那個有個就有個速龍小隊就揸住碌咁樣嘅嘢啦。咁、另外側邊咧就有一個有一個佢哋嘅同僚咧，就個動作就撞似就撳住佢叫佢唔好用嘅。係啦，係啦，即係因為呢個其實喺網度就睇好多張，甚至乎啊喺阿杜汶澤嗰、那個嗰、那個 lay show 都有出過張咁樣嘅嘢，亦佢亦都寫咗篇嘢嘅。杜汶澤咁你自己睇啦。但係就即係，但係咧即係可以睇到一樣嘢，就嗰個人點解會作狀去撳住嗰個速龍小組咧？速龍小隊嗰個隊員咧，就係嗰個嘢真係有真係摳落去，真係會好危險。會流血不止。 咁講啦，你冇問題啊，你保持你嘅字眼啦、啊，我就唔理佢係咪作唔作狀啦。咁、但係咧，我唔關心究竟有冇其他警員去阻止一位警員去做啲咁嘅事。 唔係，我都唔係講呢一樣嘢，但係我都唔係話嗰個阻唔阻止，但係我只係想強調就係話嗰幅圖嗰個畫面就睇到嗰個嘢，嗰個嘢的確係有殺傷力，可以係真係死，真係如果兜頭咪落去咧，真係係。嗰、那個嚴重性傷處咧，係比嗰個地方比棍毆更加嚴重嘅，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咋。 即係佢哋不斷咁樣去做呢啲違規嘅嘢啦，即係呢啲肯定係唔可能係加你自己加啲料落去。 冇錯， 係嘛？因為之前有提過啦，想話加啲硬料落去嗰啲胡椒噴霧又好，咩都好啦，即係等你啲人好似開個會添。 係。 等你啲人噴中 即係噴咗落去就容易認得到係你，咁啊，即係拉你都易啲咁，拉都易啲咁樣咯。 即係走唔甩啦，就好似人哋嗰啲裝款嗰啲咧，即係以前譬如打劫銀行啊，打開可能即係睇電影係咁啦，噴啲。 係啦，冇錯啦。 粉紅色， 甚至乎佢而家講緊話，遲啲將會用嗰架咁樣嘅水炮車，都打算會用啲有顏料嘅嘢嘅。 嗱水炮車呢 part 啦，都可以講一講，跳講啦。嗱，水炮車呢一 part 其實佢基本上嗰個存在咧，係同呢一個解放軍係一樣嘅，係咪？即係佢係不斷係要話俾你聽嗰啲咁嘅嘢啊，即係將會出嚟㗎啦，點樣去所謂？叫威脅市民又好，嚇你又好，乜都好啦。咁咧，我自己就對於整體嚟講啦，警察咁多行為啦，唔大委任證啊，各方面啦，即係佢哋完全基本上，我覺得係唔好理法律嗰件事啦嚇。咁呢度一拍先，我首先講一講嗱，他們 ignore 咗法律呢一拍啦，然之後佢哋嗰個心態就係我最開頭講嘅就係佢認為。他自己決定喎，即係自己嘅決定，可能係包咗呢班嘅二哥嗰啲啦，一哥就冇份嘅，我覺得係咪？我唔係攬一哥，聽間有機會我講埋點解咁咧？鄧炳強 嗰個二哥啊，係 嘛？係佢哋自己內部有啲共識啦，係認為咧，簡單而言啊，就係認為咧，你而家林鄭又好，盧偉聰又好，或者保安局長又好，叫咩名啊？ 李家超 又好。他們想的那些東西是離地的，在他們的世界，他們現在想的那些是離地，就是說他們將給我們的指引，或者他們去怎樣處理這些問題，那件事是不能 work 的，就是他們的世界。那不能 work 是怎樣呢？不能 work 正常，你就可能，即是你當然有些人很有智慧的，這個世界，是吧？那你就跟回程序 report 給你上司，等怎樣去，他都不理你的。直情係屌你老尾嗰班撚樣唔撚識嘅，我懷疑嗰句對白真係咁撚樣嘅，佢哋唔撚識嘅，等我哋自己諗。跟住有一班人佢有共識，其中講咗少少咯，就係嗰啲總之就冇委任證嗰啲咧，就係做得最激嗰啲嚟㗎啦。嗰派班人去前邊啊打鑊金啊，即係佢哋個世界入邊呢句我夠姜喺呢度肯定咁講，就係佢哋認為 係會打到你怕嘅。佢哋亦都認為呢一個係解決今次嘅問題嘅方法，最正確嘅方法。OK， 好啦，咁我想回應係咩呢？我認為佢咧攞住啲咩長槍周街行，我甚至乎幾集之前，我假設嗰件事，我認為係會唔出奇嘅，跌到就係突然間有個有一位一兩位咧，就係自己掹把真槍實彈出嚟射啦。咁呢把我都認為入邊唔係裝著膠子彈嘅，雖然佢話 我唔信咯、啊，我都唔信。 咁但係佢未開槍，我哋印證唔到。 因為好正常啊嘛，你幾睇好多次之前嗰啲即係啲。即係啲對決啦，所謂佢哋係譬如話用布袋彈或者嗰啲槍唔會係攞支真槍嚟去上呢啲嘢噶嘛，同埋留意嗰個咁樣嘅時差咧，佢揸住支槍咧，佢係時刻咧都係隻呢隻手指係擺咗個 trigger 度嘅，隨時係即係如果唔覺意或者一都分分鐘佢就射咗噶啦。 咁好啦 ，anyway 點都好。由於我冇真憑實據啦，雖然我個估計都我懷疑入邊唔係橡膠子彈啦，但係點都好，有冇係咪真係橡膠子彈都冇乜所謂，佢嗰把係真槍嚟嘅 ，OK？ 咁佢哋嘅態度就係認為佢繼續展示種武力，就係解決抗爭者即係搞事嗰班人嘅最好方法啦。而我嘅預言係乜嘢咧？我嘅預言就係咧，你越再提升你嘅所謂呢啲表面上嘅武力嘅話咧，就會令到呢一方面係越嚟越激烈嘅， 個反彈會越嚟越大。 係啦，嗱，咁講喂，屌你，即係好似話喂一啲你咁講，好撚正常啫，唔撚正常噶。有好多位係真係去到一個時候就會覺得驚噶嘛。即係尤其是你和平理性嗰啲咧，即係其實諗住都係少少衝擊啊，或者俾少少壓力你啊，咁啊算噶啦。哇！點知你真係咁撚亂嚟咁啊縮噶啦，即係。同埋香港人講真啦，有排都未去到嗰種叫做生活唔到嘅境界。即係你譬如有時真係啊，屌你真心咁講啊，但係譬如大陸有啲地方或者世界其他有啲地方，佢唔搏命根本就死路一條。即係佢 physically 啊，佢譬如佢鏟緊你屋企啊，係嘛？或者佢直情去搶，直情去即係佢哋乜都有啊嘛。咁佢有時咧，佢哋嗰啲譬如喺你屋企隔離裝個核電廠咁先算啦。你又知佢上面嗰啲咁嘅嘢喎，隨時會爆炸喎。至少佢覺得佢生命受到直接威脅，咁佢就乜都做得出嘅。OK， 香港其實我咁講好似唔係幾好啦，但係事實上係有排都未到呢位嘅。即係你個 physical， 你嘅生命係受到好直接嘅威脅，有排都未到。咁點解佢哋可以咁樣樣嘅？就係佢哋唔係因為嗰個好簡單嘅一啲人生最基本嘅嘢而去驅使佢咁做啊嘛。 嗯， 嗰個係真係文化嘅一種，佢哋一種道德嘅判斷，認為而家係唔撚啱嘅。係咪有些人，譬如捉咗幾個，大家都知道啦。有些係直情係社會上面嘅賢達嚟嘅機師啊，乜撚都有。佢哋唔係因為生活唔到噶，係咪？ 嗯。 佢哋正係覺得係嗱，因為呢樣嘢咧，其實咧，我哋聽上去就冇乜嘢咁。但係其實嗰樣其實提升到一個好高境界。佢講緊對同錯啊。好啦，而佢當你同你講緊有啲嘢係喺佢嘅世界歇斯底里，係覺得你嗰件事係錯誤嘅時候咧，就唔係佢個人生命受唔受到威脅嘅問題，嗰、那個係去到一個提升到思想嘅問題，對與錯啊嘛，係咪？即係譬如亂噏啊，你見到你目睹嘅目測到有啲，不過而家講到嘅咩，有啲罪案發生，即係譬如有個大漢強姦一個少女先算啦，你見到嗰刻。除非太明顯，你會有生命威脅嘅啫。你第一件事，你梗係要阻止嗰個罪行發生㗎啦。 冇錯， 作為一個人嚇，嗱個概念好一樣嘅。佢哋而家嘅判斷咧，就係覺得你政府係做錯咗。而家呢個錯咧，係去到會延，會一路蔓延，因為會影響緊香港未來嘅。咁當然包括佢自己啦。好啦，而嗰樣嘢嘅前提底下。就唔係話你單單提唔提升個武力，佢自己個生命喺嗰刻會唔會受到威脅咧，而能夠阻止得到佢嘅。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